田。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精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说起高山滑雪运动，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到那些惊险刺激的画面。的确，曾是高山滑雪的运动员们确实需要一颗大心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出高山滑雪运动员倪月明给我们聊一聊这项运动的惊险之处。 大家好，我是高山滑雪国家集训队现役运动员倪月明。高山滑雪运动都有哪些惊险刺激之处您知道吗？高山滑雪男女分五个项目，大回转、回转、超级大回转、速降，然后还有个全能，一共是这男五个女五个。之前咱2022年冬奥会没申办之前，就是国内咱就没有过就是这个速度项目，就是比如说滑降、超级大回转，没有这些东西。我以前就是滑大回转和回转，然后我们现在就组建了一支速度队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练速降、超大、全能这些东西。滑降这个是我们在山上嘛，得看场地，但是平均速度都在百公里，都在八九十以上。我刚从去年开始才接触这个项目，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害怕，就像比如说您平时刚开车，你开到100多公里以上，都有的时候感觉那种视觉冲击，就心里边就有点发飘。而且是咋的呢，就是咱开车不是坐在里边吗，我们是属于用两条腿开始滑，就是这个100多公里的速度，是这种感觉。滑降这个项目呢，要求运动员各方什么灵活呀，就是要力量啊，就是什么腰腹，就各种必须你得就是有这些条件，具备这些条件，而且必须得有多少年的雪龄，专业运动员你才就能放这个，得有底子。主要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您记住了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再次感谢倪月明的介绍。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下午4点以及晚间的8点，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敲黑板、画正点，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各自的运动感受。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选择收听，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